卡洛特！ 求了，真是的，哪有人像你这么说话不客气的？ 喂喂喂，说想要看神龙的人可是你哦，不满意的话你可以自己回去啊。 我都已经来到这里了，怎么可能再回去嘛？ 找到了，找到了，二星球在鸟巢中间。 地方是鸟巢啊，真大哎！ 射下来，你抓自己手里。啊！ 这两个字，寻找七颗龙珠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嘛。 这都得感谢我妈做给我们的龙珠雷达呀。 哎，那早知道啊，就该带换洗的衣服过来。 啊！真希望可以赶快达成愿望，我要神龙免费为我搭一个游乐园，这样子我要玩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排队了。啊！乌天，你呢？ 啊！我要 我要神龙为我造一个点心王国，里面有吃也吃不完的蛋糕跟点心。这是怎么回事啊？ 布天，快点把蛋还给他呀！ 小个子，我们的龙珠雷达呢？ 喂喂喂，还给我！ 快，剩下的最后一颗应该在这一带。 我看它掉在这里没有错啊。 我的肚子饿了。哎呦，我肚子好饿。 是水晶哎，水晶的原石，好漂亮啊！太棒了，我好喜欢啊！ 女生就是喜欢这种亮晶晶的东西。喂，雾天，我也要去啊！ 雾天好像可以采到很多水晶的样子。 前面有村庄哎，有吃的喽，快点！ 可是这地方可以采集水晶的话，为什么附近的人家看起来却那么穷呢？啊，你们不可以留下我一个人呐！ 等一下呀，你们两个！ 我们尊贵的神啊，请你保护我们纳塔迪村呐、啊！哦，巴恰玛，吉加玛。 公公，对不起啊，请你原谅爷爷。 爷爷，你不要哭了。 公公啊， 巴恰玛， 怎么啦？ 怎么回事？ 对啊，他谁啊？ 好痛！你们什么人啊？ 从哪来的？他们是谁呀、 啊？谁呀、啊？ 我是维戴尔， 我是雾天。 他们是谁呀、啊？ 没见过， 没见过。 从哪来的？哎呀， 没见过。 你们从哪来的？ 是从空中来的。 从空中？你以为我们是白痴是不是？ 我们没有当你是白痴，你看。 巴恰玛，吉恰玛，雅雅克特玛巴恰玛，吉恰玛， 怪物在催我们赶快送上贡品呢。 怪物要求贡品。什么啊？你在怀疑我们是不是？不要开玩笑了。你说这两个人干坏事还有可能？我可是撒旦式的正义使者哎。 我们纳塔迪村曾经因为水晶而繁荣一时，可是七年前就变成这副样子了。 作祟呀，作祟呀！巴恰玛，吉恰玛，雅雅克特玛，这是山神在作祟呀！ 从七年前开始，这一带的气候开始变得异常了。如果只是异常，我们还可以勉强忍受下来。问题是，山上的动物们受不了天气的改变，都饿死了，使得怪物吃完了动物，没有东西可以吃，反过来袭击村子里的人。这个现象一年比一年的严重。最后，我们就决定照祭司说的话，献出活人给怪物，使怪物不再闹事了。 巴恰玛，吉恰玛，雅雅克特玛，巴恰玛， 这根本是迷信嘛！就算真的献上贡品，事态也不会有所改善的。 巴恰玛，不准你在那里讲愚蠢的话。 愚蠢。我看你这个人啊，才是从头到脚都是愚蠢的细胞呢。 没有礼貌的东西， 总之，我们现在只能依靠祭司说的话了。 怎么这样呢？ 能想的办法我们都已经想过了。村子的年轻人为了打败怪物，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性命。照这样下去，我们村子会完全毁掉的。 我愿意过去，只要这样子可以帮助村子里的人，我不在乎。 不行，拿活人当贡品根本就是迷信嘛。 哦，八加马七加马。 喂，大叔，我们去帮你打败那个怪物。可是怪物如果真的被我们打倒了以后，大叔，你脖子上的那个项链可要送给我。 我的肚子饿了，我们可以先吃一些贡品吗？ 不可以， 可是从早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吃。 安静点啦。 哎呦，我的肚子也饿了啦。 你们两个真的很吵。哎，不是说好了这里要交给我处理的吗？ 我就是想看你被怪物吃掉的样子嘛。 啊，你说什么？ 肚子饿了， 饿了， 好饿。哎呦，我已经忍不住了。 我要吃。 不可以。 大姐姐打我， 谁叫你不听我的话呀。 大姐姐打我，特南克斯明明也有吃，可是你只打我。你别急，你别急。 你安静一点啦，这样会被怪物听到的啦。 好过分哦，特南克斯也有吃，你却只打我，为什么嘛？我被你打得好痛。 韦戴尔小姐，我来制裁你了。 特南克斯，这个怪物啊，看起来很像恐龙。哇，他怎么这么会叫啊？ 他会不会吐火啊？ 快离开他。 你们两个是没有办法对抗他的。 盖得到我吗？ 这样我们纳塔迪村又可以恢复成原来和平的样子了。 伟大的上帝，特南克斯护天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没什么啦，小西装，你说是不是啊，护天？ 是啊。 大叔太谢谢你了，刚才你念的那些咒语是什么呀？恐龙话吗？啊 我都忘记我们是出来找龙珠的。 好强的气啊！难道是？ 论灵活度啊，我们可是要比你高一筹哦。 没错啊。 他好像不追过来了耶，特南克斯。 他是大人呐、八成已经累得追不过来了。 想不到地球上会有那么强的人、 天上有人，天外有天啊！ 不会吧，我们输了呀！ 怎么了，吴天？ 特南克斯，那里啊，他走过来的地方啊！ 哦，找到了。 你看， 是四季球哎！只要有那颗球的话， 我们就可以拜托神龙帮我们打败这个怪物了。 吴天，我来引开那个家伙，你趁那个期间赶快拿四季球。 来呀来呀，大人打小孩，你也未免太幼稚了吧。不甘心的话，就先捡几分实力再来跟我战斗。耶！先吃我的屁屁吧。 我绝对不原谅他！ 咦，好轻松多了。咦，好，继续找四星球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找到那个妖怪大犯规。得赶快离开这里才行。要是被爸爸看到我这个窝囊的模样，一定会气得头上冒烟的。惨了，我想要尿尿。尿出来了，多难可惜。

就是那个了，要杀死布罗利，只有使用那个了。是现在，成功了。哥叔叔，毕哥叔叔，啊。克林叔叔， 嘿，我早就想要学他摆酷一次了。哎，嘿嘿，哎呀，幸好及时被我赶上了。 克林叔叔，真是谢谢你了。要是克林叔叔没有及时赶到的话，我可能已经遭遇到跟布罗利同样的命运了呢。 有时候也应该让我帮帮忙才对呀。真没想到布罗利那个家伙居然会追到地球来，输给悟空，大概令他非常不满吧。不过呢。这一次啊，应该可以告结束了吧？ 啊，是。啊。 不会吧？ 这个家伙是怪物吗？推进岩浆里面以后居然没有死。哎，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快吓得麻痹了，头一次看到这种事情。十八号，对不起了，孩子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啊， 克林叔叔， 为什么每次只有我这么倒霉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眼是，你不在乎地球被部落力破坏得乱七八糟吗？难道我不在世上，你们就没有能力保护地球吗？可恶！竟然有我们使出全力也打不败的家伙！ 趁现在！ 爸。爸爸，刚刚你有来过吧？ 吴飞，刚才那个怪物呢？我知道了，那个怪物是你打倒的。 不是我啊，不是。 你又在隐瞒我什么事情了？ 我没有啊。 这次我不会再放过你了，快给我全部招出来！不要跑！ 不要跑！ 不要跑！ 你别追我！ 不要跑！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啊？ 哥，不要追我！ 别管他了，那两个人这样子玩比较尽兴啊！我的肚子饿了，我要回村子去，让村人请我大吃一顿。 特南克斯，等我一下，我也要去啊！特南克斯， 到底悟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呢？这是龙珠的奇迹吗？还是说这是悟饭跟悟天在中心祈祷下产生的幻影呢？这恐怕没有人能够解答了吧。 怎么样都行啊。可是请问我该怎么办啊？ ごちゃ混ぜ続くバトル Hey girl 果てない夢が僕らのパワー Hey boy 勇気をちょいと貸してくれたらはちゃめちゃ生かしためちゃくちゃ素敵な奇跡の技を見せるぜを焦がしてビッパイ火を吐く鉄拳命は肉じゃ